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好的，刚才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这个关于冠心病的冠心病和心绞痛的一些临床表现和一些症状哈。那我们想再听李主任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心肌梗死又有什么样的症状呢？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您的这个问题呢问得特别好。冠心病呢它呢是一个大类的一个疾病。那么大家都知道呢，冠心病呢是血管狭窄引起来的。那么狭窄呢它有一个严重的一个程度。那么当血管呢不完全堵塞的时候呢，它产生的症状呢我们称为心绞痛。因为这时候呢最大的区别呢和心梗最大的区别来讲，就是我们的心肌没有坏掉。当心肌坏掉以后呢，我们称为梗死。或者梗塞。那么它表现的症状来讲的话呢是类似的，但是呢程度呢又完全的又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刚才看这老先生呢，他这个是胸口难受吧，他捂在胸口，那么停止5分钟左右，症状消失了。那么这个是心绞痛。那么心肌梗死呢，是由于我们的血管的这个血管里面这个斑块，不是刚才我们讲的增大了以后呢吗？它就破溃了。那么什么样的斑块容易破溃呢？那么主持人肯定是吃过这个鼎泰丰的这个小笼包吧？这小笼包特别典型，就是皮儿非常的薄。里面非常大的一个馅儿，或者呢里面有一汪水， 对 对吧？ 对，汤汁儿比较丰富。 比如说这我们笨手笨脚的一夹， 破了啊！ 这叫不稳定斑块。 哦， 那么稳定斑块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吃的那个小笼包，一口咬下去连个肉馅儿都没见到。那么这个我们称为叫稳定性的斑块。这个不稳定斑块一旦破裂以后的话呢，它就会产生了很多的血小板的一个聚集。本来90的狭窄，80的狭窄，就是血还能过去，结果这一下子 给堵上， 一包这个血小板上去了，血栓形成了，一滴血都过不去了。这时候心肌可就痛苦了。他没饭吃。当没饭吃时间长了，超过半个小时以上，这些坚守的心肌细胞就死亡了。死亡了他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一个临床的表现。最重要的一项表现就是剧烈的胸痛。这个胸痛有一个特点，我们称为叫濒死感。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是哪难受，他就是特别的不舒服，同时呢往往会伴有冷汗。这种心情也不好，特别难受。冷汗乏力。甚至来讲的话呢手脚冰凉。这是他的临床的表现。那么如果这时候我们会测血压的时候呢，会发现血压降低。因为我们心肌呢收缩力减低了，对吧？因为它梗了嘛。收缩力减低了，那么它就会表现出来，血压的降低。有的时候会表现出那种致命性的快速的心律失常。那么一摸脉，嘣嘣嘣嘣嘣，189，很快人就不行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心跳又特别的慢，1分钟30、40，这时候人就站不起来了，眼前发黑了。这个是一个心肌梗死的一个表现。那么最简单一点如何去区别，就是心绞痛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的。心肌梗死一定会超过半个小时。那么心绞痛可以呢含点药就过去了。比如说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或者肾阳保心，含点药就过去了。但是心肌梗死含这些药是没有用的。这是两种疾病最重要的一个区别的方式。如果出现了一个超过半个小时的胸痛，同时伴有出汗、低血压或者全身各种不适、恶心、呕吐的情况，一定要建议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医院就诊。至少去做一份心电图。那么心电图来讲的话呢，心绞痛呢会表现出来的 ST 段的一个压低。但是呢心肌梗死呢会表现出的一个 ST 段的一个抬高。那么心电图可以更早的准确的定义或者是定位心肌梗塞还有它的一个位置。所以呢这个呢及时就医呢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